第十二课，你在台湾学多久的中文？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、计划。二、需要。三、加油。四、时间。五、以后。六、国家。七、去年。八、公司。九、语言。十、奖学金。